着风霜雨露，梦里听到你的呼唤，要为我筑爱的宫墙，一句一句，一闪一闪，诉说着地老和天荒，一丝一丝，一缕一缕，诉说着地久和天长。 梦里看到你的眼光闪耀着无尽的期望，梦里看到你的泪光凝聚着无尽的痴狂，一句一句，一声一声，诉说着地老和天荒，一丝一丝，一缕一缕，诉说着地久和天长。 哦哦，天苍苍，地茫茫，你是我永恒的阳光，山无棱，天地合，你是我永久的天堂。哦哦，天苍苍，地茫茫，你是我永恒的阳光，山无棱，天地合，你是我永久的天堂。 梦里看到你的眼光闪耀着无尽的期望，梦里看到你的泪光凝聚着无尽的痴狂， 一句一句，一声一声，诉说着地老和天荒， 一丝一丝， 一缕一缕，诉说着地久和天长。哦哦，天苍苍，地茫茫，你是我永恒的阳光，山无棱，天地合，你是我永久的天堂。哦哦，天苍苍，地茫茫，你是我永恒的阳光，山无棱，天地合，你是我 是我永恒的阳光，山无棱，天地合，你是我永久的天堂。哦哦，天苍苍，地茫茫，你是我永恒的阳光，山无棱，天地合，你是我永久的天堂。